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是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战役，这是战役中一次王牌狙击手间的对决。输的人只有死路一条。面对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苏联人民将如何坚守到底？ 这对于德军，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巷战德军的伤害，那是致命。 狙击手，老鼠战，在残垣断壁斯大林格勒，查伊采夫能否完成从猎物到猎人的转变？档案为您揭秘，狙杀兵临城下，纪念苏联卫国战争70周年系列。 1942年深秋，夜雾阴冷，气氛肃杀。这里是苏联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斯大林格勒。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是断壁残垣。铁锹深深地插进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马马耶夫港的泥土中，把耳朵贴在铁锹的顶上，就能够听得一声声细碎的声音从对面德军阵地，听起来像是德国士兵那包着铁皮的大靴子踏在地上的响声。经验老道的苏联狙击手扎伊采夫知道，这是德军的守备队在换防。军阵地上，狙击手扎伊采夫和他的战友萨沙，为了完成狙击任务，已经在这里坚守了4天4夜。此刻，德军换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狙杀敌人的机会来了。在扎伊采夫的授意下，萨沙慢慢地把耳朵从铁锹柄上移开了。透过阵地的缝隙，他看到在德军阵地旁边出现了一个射击掩体，还有一群刚刚来到的德国士兵。萨沙的心中一阵的欣喜，终于逮到机会去炸毁他们的阵地了。他没有时间多想，抄起2枚反坦克手榴弹，沿着战壕的边缘就冲了过去。 扎伊采夫想去拉，但却没有拉住。萨沙死了，德军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身体，沾满鲜血的尸体就倒在扎伊采夫的身边。照片中的人就是扎伊采夫，原名瓦西里·格里高叶维奇·扎伊采夫，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最优秀的狙击手之一。扎伊采夫的狙击技术首次大显神威，正是1942年秋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场战役不但是苏联卫国战争的主要转折点，更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以狙击战及巷战为主的经典战役之一。在那里，扎伊采夫曾经创下了十天之内狙杀42名敌人的记录。但是在刚才我们为您描述的这一次狙击对决中，战友萨沙就倒在自己身边，扎伊采夫却连敌人在哪儿都没有发现。扎伊采夫意识到是狙击手，而且绝对是王牌狙击手。但扎伊采夫不会知道，对面的那个德军王牌狙击手竟然是专门为狙杀他扎伊采夫而来的。这个扎伊采夫到底是什么来的，竟然逼得德军专程调来一个王牌对付他？而这场生死狙击对决最终又将如何收场？ 1915年的春天，扎伊采夫出生在苏联一个普通猎人家庭，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家乡的乌拉尔山脉中度过。从小时候起，扎伊采夫就经常跟随父亲和哥哥在乌拉尔山脉的森林里打猎，这样的经历使扎伊采夫对枪的了解和掌握早已轻松娴熟。1942年，扎伊采夫在报纸中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当时服役于苏联海军的他主动提出上前线的申请，自愿加入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会战。 这一年，扎伊采夫成为了苏联第62集团军所属的第284步兵师第1047步兵团中的一员。此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来自乌拉尔猎人家庭的孩子即将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大放异彩。 斯大林格勒是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在苏联时期的旧称，地处伏尔加河畔。苏联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查理金战，因而在1925年为纪念斯大林而改称斯大林格勒。1942年，也就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希特勒在莫斯科之战冬季收复之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计划。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希特勒将战线转移到了南边，集中力量攻打斯大林格勒，战火就此烧到了伏尔加河畔。成千上万辆德军坦克轰鸣着不断冲击苏军的防线，由于德军的空中和火炮优势，外围的防线接连被突破，苏军许多部队被德军的强大火力打散，甚至装甲部队未经批准便撤至伏尔加河以东，炮兵部队、反坦克部队、工兵部队等指挥员和顾问都不知去向。 希特勒的目标简单明确，斯大林格勒是工业城市，更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只要攻占斯大林格勒，就可以沿着伏尔加河北上进入莫斯科的大后方。而且希特勒还认为，只要是毁灭了以斯大林命名的这座城市，那就等于是毁灭了斯大林。 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经陷入德军的三面包围。从1942年9月12日开始， 德军凭借着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每天从早到晚连续冲击城区，直逼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战略高地马马涅夫卡。斯大林格勒守军最艰苦的日子来临了。面对危机形势，当时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危难之际勇挑重担，他立下誓言道：“我绝不离开这座城市半步，或者是牺牲，或者是守住它。”除此之外，决心背水一战的崔可夫还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指挥部设在了城中制高点马马耶夫港的山脚下。马马耶夫港原是古代鞑靼人坟墓形成的一座小山，高有102米，是全城的制高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如果德军占领这一制高点，不但可以控制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城大片区域，还可以居高临下鸟瞰整个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御部署。换句话说，谁控制这里，就可以控制整个斯大林格勒城和伏尔加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样也就是在9月12日这一天，扎伊采夫跟随62集团军284步兵师进驻马马耶夫港。从扎伊采夫一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战场，立刻就显露出他不凡的射击才能。仅仅在参战的前10天，扎伊采夫就以一枪毙敌的好枪法干掉了42名德国鬼子，这一战绩让他瞬间就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神枪手。说到这儿，您可得注意，这个时候扎伊采夫还不是狙击手，他创下了这个傲人记录的时候用的就是最普通的步枪。很快凭借出色的战绩，扎伊采夫就得到了一把莫辛纳杆狙击步枪作为战功卓越的奖励。这种5发弹仓的步枪射速大概是每分钟10发子弹，无论是在射击的初速还是射程方面，都是当时最好的狙击步枪之一。拥有了狙击步枪的扎伊采夫仿佛幽灵一般游走在斯大林格勒马马耶夫港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每天落单的德国鬼子都被击毙在扎伊采夫的枪口下。很快，扎伊采夫的事迹被树为苏军中的典范和楷模，成为了苏军宣传部门的重点宣传对象。广大的苏联红军战士和老百姓都知道了这位苏联的神枪手的名字。时任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崔可夫，也在回忆录中留下了扎伊采夫的名字。回忆起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段残酷而又神圣的光辉岁月，崔可夫曾经这么说：“我亲自会见过许多出色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目不转睛地长时间盯着一个目标，他们的手结实有力，一握手时就像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夹住对方的手。”扎伊采夫这些神枪手们通常是一大早的出去，他把这种行动称之为绑练。他们到达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因为他们深知敌人也在严密地注视他们。一点点疏忽大意和急躁情绪就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我们开场牺牲的苏联战士萨沙生。现在让我们 再回到故事开始时的那个场景。扎伊采夫的战友萨沙被德军狙击手的子弹击穿时，东边的天空刚刚开始发亮，阿马耶夫港前一片的寂静，只是远处会有炮声和飞机轰炸的声音零星响起。望着不远处萨沙的尸体，一向沉着冷静的扎伊采夫几乎掉下了眼泪。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扎伊采夫用两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憎恨。他明白这是德军阵地那个狙击手的挑战书，而他必须应战。来不及多想，扎伊采夫和同伴库里科夫马上研究了从马马耶夫港一直到红十月工厂这一段的情景。他们标注上所有的地形、地物、瓦砾成堆的街道、残垣断壁的楼房、被炸断的柱子、被焚毁的汽车，而这些都是德国狙击手有可能藏身的埋伏点。那名杀害萨沙的凶手就躲在其中一处。 扎伊采夫究竟有怎样神通广大的本领，竟遭到了德军的特殊对待？ 我们决定识破他的诡计，这需要阳光的帮助。 凶手究竟深藏何处？危险无处不在。扎伊采夫能否为同伴成功报仇？档案继续揭秘。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德军王牌狙击手到前线来的目的就是要干掉扎伊采夫。难道说扎伊采夫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这个德军狙击手又是什么来头？ 原来，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凭借一把狙击步枪的重创德军的宣传，除了在苏联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吸引了德军的注意。而对付狙击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出一个更高明的狙击手了。而德军选定的这个人，就是专门从德国调来的柏林狙击学校校长埃尔温·科宁格少校。才到前线，科宁格就展现出了他出手老辣凶狠的特点，连续射杀了两名苏军狙击手。 专门从柏林调人来对付扎伊采夫，德军也算是用尽心思了。可是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却发现了一处疑点：扎伊采夫真的是当时苏联最出色的狙击手吗？当时苏联卫国战争中，在前线能够达到40次击杀的苏联狙击手，就会被授予勇敢勋章和卓越狙击手称号。由此，勇敢勋章成为了当时最能代表普通士兵荣誉的奖章，有很多苏联狙击手因此被激发出了非常高的战斗热情和超水平的狙击能力。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先来看一枚保存至今的卫国战争勇敢勋章。根据这枚勋章所附带的证书，可以知道这枚勋章是1970年5月7日发给马克西姆·季洪诺维奇·卡萨特金的。再来看一下这枚勋章，勋章的正面印有 The Oswald 和 SSSR。 The 是俄语中常用的前置词汇，此处的 SSSR 是俄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 The 和 SSSR 通常被连接在一起，表示为了祖国，而 Oswald 则是俄语勇敢一次。 勇敢勋章是在1938到1943年间颁发，属于颁发量较大的一种奖章。那么究竟有哪些狙击手获得了这枚勇敢勋章？他们又分别有多少的击杀记录？据记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第21集团军的军士帕瑟在获得卓越狙击手称号时有103次击杀，政委李令有185次击杀记录，最高记录则是一个名叫齐坎的狙击手，击杀数字是224次。那么当时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击杀记录又是多少呢？149。这么说来，扎伊采夫击杀德军的战绩并没有那么显赫，那他的声誉如此之高，竟然连敌人都惊动了，又是为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如今当人们每每提起苏联狙击手，一定会提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角瓦西里扎伊采夫，而另外一个就是他，柳德米拉·米哈伊尔洛夫娜·帕夫利琴科。柳德米拉有一个绰号，狙击女王。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这个女性狙击手的战绩完全不逊于瓦西里·扎伊采夫，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她比扎伊采夫更加抢眼。1942年7月，柳德米拉击杀敌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9个，这个数字不但震惊了苏军当时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更震惊了全苏军和苏联。此时他才不过25岁。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的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这是柳德米拉墓志铭上的一句话，也是体现出了无数狙击手心情的一句。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等待搜索目标的出现是漫长的，那很痛苦；而对付目标时迸发出的智慧的火花，以及决定胜负的子弹的激发，却是短暂的、快乐的。这句话后来也出现在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之王张桃芳的墓碑上，这或许就是传奇狙击手之间的默契吧。柳德米拉第四次受伤痊愈之后，苏联军方就将他晋升为禁卫军少校，调回到后方，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尽管他是那么希望再次举起他的狙击枪，柳德米拉和扎伊采夫这一对苏联传奇狙击手最终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像蜗牛充满耐心的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这是柳德米拉墓志铭上的一句话，也是体现出了无数狙击手心情的一句话。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等待搜索目标的出现是漫长的，那很痛苦，而对付目标时迸发出的智慧的火花以及决定胜负的子弹的激发却是短暂的快乐。这句话后来也出现在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之王张桃芳的墓碑上，这或许就是传奇狙击手之间的默契吧。柳德米拉第四次受伤痊愈之后，苏联军方就将他晋升为禁卫军少校，调回到后方，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尽管他是那么希望再次举起他的狙击枪，柳德米拉和扎伊采夫这一对苏联传奇狙击手最终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过。但是如果一定要说这一男一女两个狙击手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运动中的一员，而神枪手运动的发起人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瓦西里·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扎伊采夫本人主动发起了神枪手运动，也就是在全军每个神枪手都要培养几名射击能手，以带徒弟的方式来把他们培养成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射手。当时苏联红军第62集团军军委会非常支持扎伊采夫的创举，集团军的军报捍卫祖国每天都会公布神枪手们的歼敌数字，同时还会刊登神枪手照片。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1942年10月10日发行的军报捍卫祖国，报纸中央所印的士兵照片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的狙击手，照片下方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在10月5日的作战当中，他击毙了3名法西斯特工，让自己的击杀数达到了101。此外他还通过迫击炮消灭了36个坏蛋，荣誉与他同在。一万，安德烈保护着斯大林格勒。从各项史料记载不难看出，瓦西里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他的狙杀神技，还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教官。他受命组建狙击手训练组，为苏联红军培养出了28名优秀狙击手。 扎伊采夫的这些徒弟不光要听他讲课，更需要经过他的前线上手把手的调教。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中与兔子有相同的字根，因此扎伊采夫所训练出的学生们都被昵称为小兔子，而扎伊采夫当然就是那只老兔子了。据统计，老兔扎伊采夫一手训练出来的小兔子们，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一共击毙击伤了超过3000名轴心国士兵与军官。 现在您是不是明白了一点了？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扎伊采夫这个人当然是个狠角色，但是比起他个人的杀伤力来说，更可怕的是扎伊采夫对于其他狙击手的指导和训练。这对于德军，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巷战的德军的伤害，那是致命的。而这也正是德军从柏林调王牌狙击手埃尔文·科宁格少校来对付扎伊采夫的真正目的。 在与科宁格对决的时候，瓦西里和朱里科夫花了大半天时间一动不动地趴在伏击地点，细细地查看周围的环境，试图找出敌人身在何处。从之前撒杀中弹的情况来看，敌人应该在他们的正前方。 扎伊采夫反复观察前面的情况，左边是一辆被击毁的坦克，很难隐蔽，右边是个碉堡，但枪眼已经被堵住了。在他们当中有一大块废铁板和一堆碎砖块，敌人会藏在这里吗？但那块废铁板已经在那里整整两天了，难道这个敌人不眠不休，不用更换伏击地点了吗？ 多年之后，扎伊采夫在他的回忆录 Notes of a Sniper 一个狙击手的笔记中说，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的狙击手，我们决定识破他的诡计，这需要阳光的帮助，阳光的帮助，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是顶尖的狙击手，扎伊采夫将怎么样引狼出洞？ 这样看上去他就像是真的中弹。 枪声响起，是谁站到了最后？答案继续揭秘。 70年前，一场战争扭转二战进程，一把狙击步枪，一枚勇敢勋章，当战火硝烟散去，在那些将帅的光辉之下，又发生了怎样震慑人心的故事？首次公开珍贵影像，独家呈现绝密档案，北京卫视档案特别推出苏联卫国战争70周年系列片，敬请期待。GEC 江淮汽车提醒您，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我们不得不说，扎伊采夫不但具备一名出色的狙击手的全部素养，优秀的视力，敏锐的听觉，沉稳的性格，而且他还拥有一个极具智慧的头脑。当时德军阵地是面朝西方，苏军阵地面朝东方，这样从正午一过一直到黄昏时分，德军阵地一直是处于太阳直射之中。天亮之后，整个上午扎伊采夫跟他的搭档都一直坚持着纹丝儿不动，因为在阳光的直射下，狙击步枪上瞄准镜的反光会暴露他们。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手电筒来模拟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像是这样。等过了午后，扎伊采夫终于处在了阴影当中，而对方狙击手是暴露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就在那块废弃的铁板边缘，扎伊采夫隐约看到了一道闪光，那好像是对方狙击步枪的瞄准镜。扎伊采夫不禁惊叹，原来他真的就在那块铁板下。这名敌人不仅伪装的出色，枪法好，而且他居然能在一个伏击点待上这么长的时间，果然是高手。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扎伊采夫让他的观察助手摘下头盔举了起来，然后慢慢的移动，头盔刚一露出来，立刻就被对方一枪击中。其实在实战当中，狙击手用假人或是钢盔来回的移动以暴露对方狙击手位置的做法屡见不鲜，但是扎伊采夫的这个助手非常有经验，就在子弹击中钢盔的一刹那，他大喊一声，身体顺势往后倒去，这样看上去他就像是真的中弹。对面开枪的确实是德国狙击手学校的校长科宁格，看到有人倒地，他认为自己确实是赢得了这次教训，于是便从废铁板下 露出了半个头，想看一看自己的战果。这正是四天来扎伊采夫期待已久的一刻。 200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兵临城下》把扎伊采夫的故事搬上了荧幕，影片向我们再次呈现了这位狙击高手的传奇。 1943年初的时候，扎伊采夫在战斗中不幸踩中地雷，眼睛受伤，他再也无法继续做狙击手。但是他仍然因为赫赫的战功和极大的影响，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的嘉奖。现在我为您展示的文件，一份是1942年授予他的列宁勋章嘉奖令，另一份则是其同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嘉奖令。列宁勋章，根据勋章颁发条例，此勋章可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中建立特殊功勋的个人、集体、机关、社会团体和部队。另外的这一份是我们要在这里着重为您介绍一下的苏联英雄嘉奖令。苏联英雄称号是为了表彰对国家立下英雄壮举的个人和集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称号是苏联授予及嘉奖制度当中荣誉最高的一项。这个奖项于1934年4月16日开设，由成立一直到苏联解体期间，共有12745人获得这个最高荣誉。而列宁勋章到苏联解体时，总计已经颁发了46万枚，所以就数量上比较而言，苏联英雄称号的含金量要比列宁勋章高得多。我们为您列举几个也曾经获得过这两项荣誉的著名人物，您一定非常的熟悉。比如曾经的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有之前曾经提到过的苏联元帅崔可夫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有这些白纸黑字的档案，还是有人对于扎伊采夫的故事产生了怀疑。尽管当时在战争期间，关于扎伊采夫和科宁格的狙击对决在苏联的军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是在同时期的德军战报，甚至德国军方的电台，包括正式的战斗报告中，都从来没有提过有个叫科宁格的人。后来在扎伊采夫自己出版的自传《一个狙击手的笔记》中，第18章的结尾，扎伊采夫曾提到，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其实遭遇的对手应该是德军上校海恩茨·托尔法特，并称是依据从被击毙的尸首上搜出的身份证明文件而得知。之后他将这名上校的身份证明和文件带回交给师长，但质疑之声始终没有停止。扎伊采夫个人专用的狙击步枪，以及从德国狙击手托尔法特身上虏获的瞄准镜，至今仍然陈列在莫斯科陆军博物馆中。或许关于扎伊采夫这个人的传奇故事仍然会不断的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那就是那一年在斯大林格勒，老秃子扎伊采夫带着他的战友、他的同伴，还有他训练出的小兔子，为了自己爱的人和自己的祖国，没有后退一步。 勒的冬天格外的寒，成千上万的尸体堵塞了城市接近地和郊区的通道。当扎伊采夫与所有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一样，他们在城市废墟中窜来窜去，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间房屋、每家工厂和侵略者争夺家乡的每一堵墙、每一个地下室，甚至每一堆瓦砾。在扎伊采夫曾经战斗过的马马耶夫港、消耗战、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43年1月底，整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这期间，德军自始至终也未能完全占领他们。 在一份神枪手代表们发出的倡议书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捍卫斯大林格勒，这是祖国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正在努力的工作，日日夜夜为我们生产枪械、坦克、飞机、大炮和子弹。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们身上，为被敌人践踏的祖国土地，为被破坏和烧毁的城乡，为被打死的祖国人民复仇。 在1941年到1945年这段漫长的苏联卫国战争岁月里，扎伊采夫、萨尚、柳德米拉这样的祖国保卫者有千千万万，一批人在前线倒下了，另一批人随即站起来奔向战场的最前方，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支撑他们的最终信念都是那一句捍卫祖国。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There's no need to lie to me, baby. Trying to get you to fly with me, baby. Spend the world be your rocks for me, baby. As if I can. There's no need to toy with me, baby. I'm trying to play the part with me, baby. I think you're gonna bore on me, baby. As if I can.I'm just gonna let you down. Yeah, I'ma be the one to burn this out. You think you can affect my heart? Oh, baby, you'll be wishing on a star. Cause I can't give a shit as I get you, see. Boy, you ain't got me just a guarantee. Boy, you ain't got me just a guarantee. There's no need to lie to me, baby. Tryna get you to fly with me, baby. Spend all of your rocks for me, baby. As a baby.Somebody else soon. Oh, don't waste your time trying to figure me out. Boy, all I'm paid for is fucking around. All I'm paid for is fucking around.